首歌我们带出的就是谢谢爱，对，是爱让我们在相同里看见成长，在不同里看见进步，看见了彼此的不同，同时呢也包容着彼此的不同。有爱是最好的了，不管是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情之爱，都给予我们力量。如果今天晚上你也想在电波当中大声地说出你的感恩和爱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吕鸽子朋友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妈妈甄玉甄女士的生日礼物。甄玉甄女士今天呢是60岁的生日，我们姐弟三人呢想为她送上一首歌曲。妈妈前半生在忙忙碌碌中度过，花甲之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和我们姐弟三人一道在北京打拼。最近妈妈一改过去的严肃脸，变得调皮可爱。感恩父母，希望她一直这么健康开心。你要点播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一样能表达出真的爱妈妈的心，就是要听妈妈的话，所以送上这首周董的听妈妈的话，祝甄玉甄女士生日快乐。 我就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就叫罗宾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虽然妈妈的话很多，有时候会显得唠叨一点，但是妈妈的话一定都是为你好的。尤其是当你在其他的地方遇到了伤害，突然开始否定自己的时候，我想回到家中，一定会在可口的饭菜、温馨的氛围中，又元气满满，又可以对这个世界说，我还可以。即便在感恩的日子当中，这首《可惜不是你》也会是一首有故事、有自己的心绪的歌曲，要带给曾经陪伴自己走过一段路的人。 是一个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真，直到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 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他至少教会过你很多东西，也让你发现了自己。下面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小雨。今天过生日的小雨朋友要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们。 惊奇的际遇，比

时。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今年8月导演毕志飞因认为自己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在豆瓣网上遭到大量恶意差评而对豆瓣网提起诉讼之后，不久前豆瓣网又一次成为了被告。爱奇艺因自制综艺节目《奇妙的时光》在正式上线前遭豆瓣用户在网上发文诋毁，便以名誉权纠纷为由将豆瓣网的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据了解呢，这次事件是由于今年9月在爱奇艺大型综艺节目《奇妙的时光》正式上线开播之前，有网友在豆瓣网上发布了数篇文章，称该节目录制期间发生了节目组员工殴打女粉丝的情况。爱奇艺方面认为这些文章及各种言论存在不实内容，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并且给节目的声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起诉豆瓣。由赵丽颖、金瀚领衔主演，周一围、刘恺威友情出演的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前天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这部剧改编自丁墨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服装设计师林浅与特种兵出身的厉志成在一场营救任务中相识，并且在随后的工作中携手并肩创立民族品牌倾城，并且收获幸福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小雪节气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今天呢，也是说感恩的话非常好的日子。AYFBM 这位听友说，最温暖的话是有感情的词句，感谢张先生的一直以来的陪伴，送这首《风吹麦浪》给你。 家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舒服的歌声也仿佛是找到了一份舒服的感情，一个温润的可以包容你，同时也有趣的可以让你的人生之旅变得总是由苦到甜，不是那么难了，因为它是草莓味儿的。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太文艺色彩，这是不是太偶像剧了，斯人若彩虹，遇见方知有往后余生。这首歌的点播频率非常高，今天晚上是小文朋友要送给老公的，今天是他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把这首歌也送给你，往后余生我们好好爱。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明也是你，融化是你，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